咁而家講完眾生嘅顛倒之後咧，佛咧又繼續介紹世界顛倒。佛話：阿難，雲何名為世界顛倒？事有所有，幻電妄生，因此計立，非因所因，無自所自，千漏不自，因此世成，三世四方和合相是，變化眾生，成實而來。第一句，阿難，雲何名為世界顛倒，是驚喜。海老法師說呢，是應該在個顛倒下面呢加個因字，即是說雲何名為世界顛倒因，前面眾生顛倒呢亦應該加個因字，雲何名為眾生顛倒因，現在呢亦應該加個因字。咁啊，乜嘢叫做世界顛倒嘅原因呢？咁根治法話：事有所有，幻電妄生。呢、這個比較深啲，再一字面嚟解比較深啲，道理唔係深嚇。由於呢個無名業相啊，所以就有呢個能有嘅見法，同埋所有嘅相法。叫做有所有，事有所有。虽然呢度净系讲呢个见凡同埋相凡，两种都讲能有，事有就系能有，所有就系相凡。能有呢、这个有咧就系见凡，但系呢个目的咧系讲系就系讲呢个见凡。目的是顯示這個世界顛倒的因，因為有相分的境界上，所以眾生就產生東南西北的方位的見解，所以說幻電妄生，因此立界。因為我們有能見分，我為能見，咁啊，乜嘢被你所見？外邊嘅境界被你所見。咁你所見嘅境界咧，於是你就產生啊，呢、這個係南，呢、這個係東，呢、這個西，呢、這個係北啊，分呢、這個分疆劃界，叫做有呢個幻電妄生啊。呢一個界限係屬於東，呢、這個界限屬於北。这个界限属于南，这个界限属于西，于是有这个见解叫做幻电妄生，因此建立这个界。这里呢是讲明这个释法的界成立的原因，我们心法就是能见，境界上叫做释法是所见，非因所因，无自所自，千漏不自，因此世成。世界的界就因为有能见法，见这个所见法，就分开由东南西北这个界限。现在呢进一步是讲这个世了，见法为能因，相法为所因，这个因和所因，但是能因所因都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，叫做非因所因。真心原本呢是没有能字的见法，也没有所字的相法，叫做无字所字，是不是好浅啊？那呢漏千漏不字，因此世成，因为这个真心啊，根本是非因所因，是无自所自。但是我们众生妄想执着四谛为我们的生，念念生灭，所以呢，前念就过去，现在这一念就生起，现在这念又过去，未来那念就生起，于是呢，千漏不自了。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。我刚刚入来的时候 已经成了过去了，现在是讲到这里是已经现在了，再讲下去就是未来，有这个时间的限制，所以千漏不至，因此呢就有三世开往的意思成立了。这里是说明世的理由，前面是讲这个界的理由。之所以世根上之所以 有东南西北、有这个方位的界限，是因为什么？又是因为有能见分所见分，能所相对而产生的。为什么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呢？又是因为我们执着我们这个身体，现在又有过去有未来，都是妄想执着、世界都是有妄想执着呢，就叫做颠倒、要颠倒这个颠倒的世界、应怎样和合相摄而变成十二类众生呢？经文说三世四方和合相摄变化众生成十二类，这里呢是讲明演变成十二类众生的原因、有众生颠倒，又有世界颠倒，于是呢众生和这个世界互相涉合呢就变成十二类了、三世过去世有东南西北四方，是不是？现在亦有东南西北四方，未来亦有东南西北四方，三世成东南西北，三四是不是十二、四方来讲呢，东方亦有过去现在未来，西方亦有过去现在未来，南方北方都有过去现在未来，四方成三世呢又是十二、所以呢过去现在未来各有东南西北四方，而四方涉三世，那东南西北四方呢各有过去现在未来，所以呢就成为十二。三世是属于三法，四方是属于色法，三色二法互相涉入呢，色法是东南西北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东南西北的，由我们的心去分别知道、这边是东，这边是南，这边是西，这边是北，所以呢有三世这个色法，三法和色法，由你心法去分别东南西北的色法，两种互相涉入呢，这个色法本来是无知的，因而这个心法相摄而变成有知了。心法呢本来呢是无形无相的，过去你拎不拎得出一个人，这个就是过去啦，这个就是未来啦，这个就是现在，拎不出的，是你的心法想的。但是呢因为以这个心法本来是无形，以这个色法相摄呢变成有形了。这样三世四方和合相摄就变成这个十二类众生，我们的众生呢是心法和色法组合而成的，即是前面第三件所讲色集妄想想上为生，亦是第四件所讲生心贸易世界相摄，这几句说话呢现前是讲宇宙人生最初成立的原因。是故世界因动有声，因声有色，因色有香，因香有足，因足有味，因味之法六念妄想成业成故，十二区分由此论展。这里所讲的世界正是指有情的世界，有情世界呢仍是心法和色法相摄，气世界有没有三法相摄呢？无，气世界是无知的。现在只是这里所讲的众生，就指这个 这里所说的世界是指友情的世界，是由这个众生最初一念无明风动，因动有声嘛，因为这个无明是风，动则有声，有声呢动呢就叫做有声，有声的对方呢就是无声，一个有对相对的就叫做无声，有声就叫做动，无声就叫做静。能够知道动静这个是哪个啊，就是我们的耳根的梦性，耳根是由这个色心意法组织和合而成的，等于前面经文所说由动静等二种相激，依妙言中念赠法听，听精影色言简声成根，根言莫为清净四谛，因明以体而生简业，浮根四尘流入崩色。记得吗？前面呢是讲过，讲过这个六根最初成立的境界，现在呢事故世界因动有声，就是讲回以前这个耳根。耳根呢是有两种，我们六根都有两种，一种叫做清净四谛，叫做什么？另外一种呢叫做什么？浮尘根。这个清净四大叫做净色根，净色根等于现在科学所说的神经系统，神经系统。那再据佛经说呢，这个神经系统呢肉眼见不到的，天眼见得到，那是不是现在科学家发明的显微镜看得到神经系统呢？因为我不是科学家，我不知道，但佛经告诉我们，天眼是看得到这个净色根，清净四谛就是净色根，这个浮根四层就是有形象给我们看到这个耳朵了。因为有我们有耳仔爱来做什么啊，爱来听咯，听东西咯，所以叫做流入崩声，即是成日呢都趋向这个声层，因声呢就有色，因为有所闻的声呢就分别这个是有情声呢，因为是无情声呢，是男声呢，因为是女声呢，从这个声音呢去觅这个色，叫做因声有色。这个呢就是由这个色境而牵我们这个心，由这个心呢去取这个境，心境和合呢而成这个眼根，即是前面经文所说由明暗等两种相应，依妙言中念浸法见，依妙言中就是在真心之中，念浸呢就是由这个境而去牵引这个真心，吸引这个真心，就发出这个见性。由这个见性呢，见精就是指这个见性，见性即是见分，影这个色就是相分，见这个见分吸引这个相分，相分吸引这个见分，于是呢结这个色而成这个根，这个根呢最初成立的时候呢叫做清净四谛，是净色根，后来呢又再由这个清净四谛呢就演变成呢这个浮尘根，浮尘根就是生在我们面上的眼睛，这个眼睛是四谛而成的，所以呢我们的眼睛好像葡萄朵一样，有了这个面上的浮尘眼睛的形象呢，我们成日呢就流入崩这个色， 漏即是吹向这个色，日即是贪恋着这个色。因色呢就有香，既然有色相可寻，当然有这个气氛啦。能够知道这个香臭气氛的就是鼻的闻性。这个鼻的闻性亦是由这个色法和心法和合而成的，即是前面所说的因通失等两种相法，以妙言中念浸法受，即是说由这个外边这个通失，鼻所对的是通失，一是通一是失，相逢的时候就鼻失，不相逢的时候就鼻是通气的，由鼻不是通就是失，这两种呢是由外边这种境界就牵引我们的心，牵引我们的真心，令到我们真心呢发生一种受觉，由这个受觉呢性呢，这个受精呢是指这个见闻觉知的性，不是指这个见闻觉知的分别的色心，是指这个性。这个受精呢是对这个香尘去分辨呢，就接纳这个香而成这个根，这个时候呢是最初发生的时候呢是叫做净色根，所以根源根的这个鼻根的本源呢叫做清净四大，即是净色根，这个呢是鼻的体性，鼻体就是属于这个受性。咁个鼻又点啊？个样系点啊？系而双垂肘，两只手指咁垂落嚟啊！咁呢个有咗形相之后咧，就变成系浮层根啦，浮根性四层。四层系乜嘢？色、香、味、足。六层之中系色、香、味、足。我哋每一个器官咧都有色、香、味、足四层而成的浮尘根。有了这个浮尘根，我们的鼻爱来做什么？爱来闻嘢，闻香闻臭，所以圣日呢是流入崩于这个香尘。因为有香呢就有接触了，既然有香气那就以这个香气接触，一接触呢就有利有合，能够知道离开这个香或者以这个香气接触合的这个呢，能够知道离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生根，这个生根呢亦是因这个心法和色法两种和合而成的，亦即是前面六根生起的时候所讲又离合等两种相摩，依妙言中沾浸法觉，生是有知觉的。觉精就是指这个觉性，不是指这个色，不是指生色，是指六根的觉性。觉性是以这个足层接触呢，那么薄这个足就而成这个根，这个根的本体呢就是清净四大，是净色根，成立这个身体。这个身体的形象又怎样？好像腰骨爽，腰骨现在不知道那些娱乐界还有没有这个腰骨呢？我记得几十年前在香港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叫做冯宝宝，是吗？冯宝宝呢就孭住一个鼓在度跳跳舞，这个叫做腰鼓爽，即是孭住一个鼓，咁啊个鼓呢就两头大嘅，中间细嘅，咁我哋人呢都系两头大个腰细嘅，是吗？咁啊，所以形容我哋呢个身体叫做腰骨爽啊！一到有呢个有形象嘅身体，呢个就叫做浮根四层。 浮更四层，不是这个正式更，浮更四层呢就我们这个身体呢成日呢都是以外界接触的，不是接触这样就接触那样，不是接触人就接触事，所以呢是叫做流入崩足。这里呢是讲最初成立这个六根，那有了这个接触呢，因足呢就有味了，因为接触的缘故呢就产生这个气味，就知道这个气味。譬如说有些人是擦了香水的，你我和你距离这么远是闻到的，但如果一接触呢，那你就闻到它的香气了，反过来就臭了，是不是一身汗臭味，你睇佢闻到佢酸酸疏疏，而家你几多汗喺身上，我闻唔到啊！但一接触咧就闻到啦，所以叫做因触咧就有味啦。哦，咁呢个味咧就唔系生所咩个，系由呢个舌所上噶啦。啊，就系呢个知道能够知道气味嘅咧，就系呢个舌根所上。舌根咧亦系由色心而发。心法同埋色法和合而成嘅，亦即系前文所讲咧，由甜变等两种相侵，依妙言中，妙言就代表真心吓，念浸法上，即系响呢个浸然寂静嘅真心之中咧，就产生呢个上呢、这个性，啊，上精就系呢个舌根嘅性。舌根不是舌色，影响这个味呢就久味成根，即是这个上性和这个味呢接触呢，是就成为这个舌根，根的最初成立的原本的本体呢是清净四谛，叫做净色根，因此叫做这个舌体，即是舌性咯，六根之性的性，这个舌呢以初演热，即是我们的热呢 的舌呢是弯形的，即是好像热初之前的热弯的，有了这个净色根之后呢，就依这个净色根而成这个浮尘根，于是呢我们这个舌呢成日呢是崩入流入崩味，我们试不试过有一日我们的舌不崩于味呢，不以味接触呢，有没有啊？没有可能的，一个钟头或者有可能的，几个钟头不崩于味都没有可能的，所以呢我们成日呢六根崩于六尘，因味呢就有知法了，既然有色声香味足五尘，是为眼耳鼻舌身意所现的境，咁当我哋对住色声香味触法嘅时候，就五根对五尘啦。如果我哋五根都罢工啦，眼耳鼻舌身意都唔向外烹现嘅时候咧，咁我哋呢一个时候咧就前尘影视就落于我哋嘅意识。譬如你哋今日做咗好多事，咁今晚翻到去咧。休息啦，咁瞓一张床，谂翻今日所做嘅事，接食过啲乜嘢，接触过啲咩人物，问过咩声音，或者系有食过咩香味嘅嘢，咁你去谂翻下，哇，今日食嗰个斋啊，自然个斋好好食哦，咁呢个叫化尘，想翻今日所做嘅嘢，即前五根对五尘所落借嘅影子咧，系叫俾意识去烹现咧，叫做法尘，叫做因味之法。哦，咁啊，能够知道呢个法尘嘅就系意之根，意之根就咪意之根就咪意识，意之根系乜嘢色啊？系大几色啊？第七色，意之根，意根是第七色，意呢，第六色呢就是意识来了， 用这个意识去分别这个法尘，能够知道这个法尘的呢，就是属意之根，就是第七识，亦是由这个色心而法而成合的，而成立的，即等于前面经文所说由生灭等两种相续于妙言中念浸发生，知精影法染法成根，这几句说话就是净色根成立的。根然莫为清净四大呢，就出它的名字，名因名意思，因为这个意根去明白了解这个法尘，所以呢就成为这个意根。意根就是清净四大的净色根，叫做意思，等于什么幽失见，等于一个人困在个房里面幽很黑暗的，但是他会想到东西，叫做幽失见。由于有这个幽失见的净色根呢，就产生这个浮尘根了。由这个浮尘根呢，就是意识了，由这个意识呢，就烹现于这个什么化尘。咁啊，由于呢个六念妄想，呢六种六念妄想就指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呢个六根妄想嚟嘅。由呢个六根烹现于呢个六尘咧，就产生呢个贪嗔痴。有呢个贪嗔痴咧，就作业，成为这个业性，这个六念妄想就是由这前面这个六种净色根所产生的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、意色，由这个六层给这个六根六色去分别，根层相对而起这个六色，分别这个层境。顺的境呢就贪啦，逆的境呢就嗔恨心啦，有这个贪和这个嗔就作业咯。为什么有这个贪有这个嗔而作业呢？就是没有这个智慧明白这个根层都是开妄的，因此就执着能分别的就是我，所分别的就是法，这个叫做痴。对境去产生这个贪嗔痴，由这个六色分别六层起这个贪嗔痴，叫做六念妄想。因为有贪嗔痴的烦恼，就作杀道任种种的业，叫做成业性。因为成业性的缘故呢，就有十二区分，由此论证了。十二区分是指什么呢？是指十二类众生。